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阴天见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北京是阴转多云的天气，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总的来看，下午本市云量较多，能见度还可以，天气凉爽舒适，比较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一路畅通。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我们关注到南四环的马家楼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东南五环康化桥到大洋房桥内环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顽固的结核菌。 说起结核病，有人认为它早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但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大约有1/3的人口为结核病潜伏感染者，其中有5%-10%的人有可能发展为活动性结核病。结核菌靠什么传播？戴口罩能预防肺结核吗？染上结核病很容易治疗，就像感冒一样，没什么了不起。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穆小潘、主管药师刘硕，给您说说顽固的结核菌。 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 说到结核这样的一个病啊，可能朋友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鲁迅先生写的这个《战人血馒头之肺痨》。我们都知道这个痨病就是我们现在医学所说的这个结核病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是两位专业的药师，他们会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医疗发展进步的环境之下，我们想要控制这个结核病，我们会采用哪些新的技术、新的手段？在服用药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我们特别留心的事项？首先呢，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穆小潘。穆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药学部的主管药师刘硕。刘药师，也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嗯，欢迎二位今天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顽固的这个结核菌。刚才这一个预告啊，可能有些朋友听完之后啊，觉得哟，怎么这么吓人？预告当中说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为结核病的潜伏感染者，其中呢，有5%到10%的人可能会发展成为活动性结核病。其实大家看这个数据，尤其是第一个数据，可能会吓一跳，也就是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可能是结核病的潜伏感染者。这潜伏感染者到底什么意思？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结核病吗？ 其实潜伏感染就是你比如说正常人就是传染上了结核菌之后，他我们一般你的身体抵抗力强的时候，会把大部分结核菌都给他杀死，但是有一小部分的结核菌可能会留在你的身体内，但是它会处于一种休眠状态，就像咱们人睡觉一样，处于一种休眠状态，就只有在你身体抵抗力比较弱的时候，它才会继续的繁殖，然后会侵蚀你的身体，然后再发病。 也就是说其实有三分之一的朋友是身体里面带有结核病菌的，但是这个时候他并不一定发病，由于我们这个时候身体素质比较好，这样的病菌并没有在我们体内大量繁殖，但其实我们是有这个基因这个小细菌在里面的，一旦有一天我们身体素质没那么好了，他就开始蠢蠢欲动，开始大量繁殖。 对， 所以说啊，有三分之一的朋友可能会是我们这个结核菌的带菌者，但是呢有 5%到10% 的人可能会发展成为活动性的结核病。这个活动性结核病是不是就指就已经有这种症状或者说有疾病表现的朋友？ 应该是，对，因为你就是你发病的时候，我们常说的就是发病，那肯定是结核菌的活动期的时候。那时候你表现的症状，就我们平时那个什么咳嗽啊、咳痰啊，有时候甚至上电视剧里还有什么咳出血来，这就是它的一个临床的一个就是一个表现的一个症状。这时就证明，如果是基本上证明就是你发病的时候就是这些症状 就已经有表现了。 对、 好，其实大家伙都觉得这个结核病是不是已经离我们特别远了？这应该是医疗卫生条件不好的时候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刚才通过这组数据我们看出来，其实这样的一个疾病离我们并没有特别的遥远，而且发病的人群也不是特别的少。甚至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还和大伙说，我们总认为这个结核病都是肺结核，其实我们身体很多的器官都有可能被这结核菌感染发生结核的疾病，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可能是肺结核，一般的结核菌这个细菌比较喜欢那个血流比较丰富的那种器官或者组织去侵蚀，所以咱们的肺就是首当其冲。之后呢可能是一些就是骨的关节，长骨的两头，就比如说咱们的这种就是腰椎啊、椎体啊、脊椎这部分 骨结核。 对，这是骨结核。其他的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可能就是结核性脑膜炎。然后这种病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很可能就会致命啊，这种相对治疗也比较复杂。 所以说其实我们身体的很多其他的器官除了肺之外也有可能被结核菌所侵袭，产生这样各种各样的这种结核病。那如果被结核菌感染了之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需不需要，比如说我们是带菌的生存的话，我们需不需要服用一些药物把我们身体这些潜伏的这些结核菌杀灭掉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两位专业的药师和大伙来说一说。大家关于结核病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和我们的两位专家进行随时的交流和互动。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为大伙准备了互动有奖问答，会和大伙出两道互动有奖问答题目，每一道题目呢选出一位获奖的听众朋友， 送出价值200块钱富含益生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如果你想要了解我们的奖品，也可以发送菊粉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查看一下。菊是菊花的菊，粉是粉末的粉。那先和大伙来说一说我们节目的第一道互动有奖问答题目吧。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想问问大家伙，100摄氏度的高温能不能够杀灭结核菌呢？能还是不能？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发送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下面还是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顽固的结核菌。我们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关节肿胀、疼痛、僵硬长期困扰着很多的老年朋友。在传统的印象当中，只要提到关节疼，人们就会想到贴膏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关节疼痛都能够贴膏药，很有可能会越贴越严重。尤其我们要提醒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关节红肿发热的时候不能够贴膏药。因为国内大部分的膏药都有活血化瘀、温经散寒的作用，用了之后反而会加重身体的热，使疼痛加剧。只有等过了急性发作期，热肿消失的时候，这个时候再贴膏药才能够缓解我们的症状。您知道吗？我们的眼睛啊，也是需要防晒的。紫外线对于我们的眼部损害不在于朝夕之间，而是日积月累所产生的。想要树立眼睛的防晒意识，那是很关键的。眼部防晒我们要抓准时机，比如说在强光照射的夏天，在镜面反射强烈的海边、雪场、海拔高的地区，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在纬度低、光照强的热带地区，都必须做足眼部的防晒功课。我们应该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不用眼睛直视强光。另外就是平时我们可以多补充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蔬菜水果当中富含抗氧化物和维生素 C 等，不仅可以有效的对抗光化学反应所产生的自由基，而且有助于暴晒之后损伤的恢复。嘴唇起皮干裂是我们在秋天经常遇到的问题，很多人啊都会用舌头去舔，在这儿要提醒您，这种做法是万万不可取的。它虽然可以在短期之内使我们的嘴唇湿润，但是会让我们的嘴唇越舔越干，造成恶性循环，严重的时候还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嘴唇出血，引发唇炎。另外也提醒大家，不要用手去撕翘起来的唇皮，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平时多补充一些维生素，多吃水果青菜，给身体来补充水分。必要的时候可以经常的涂抹一些无色的护唇膏、润唇油，每天早上化妆之前还有晚上临睡之前，在嘴唇上擦上润肤霜，并且用手指轻轻的按摩，以帮助血液循环。在按摩几下之后，再用面巾纸把润肤霜擦去，这样的话再上一层无色润唇膏，就可以很好的保养我们的唇部。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两位专业的药师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顽固的结核菌。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也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儿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关于结核的问题和我们的两位专业药师进行互动和交流。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和大伙说了，现在啊，这个结核病其实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离大家伙特别的远，有三分之一的朋友可能身上都是带有这个结核病菌的。有些朋友就纳闷了，这结核菌到底它的传播途径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这么多朋友身上可能都接触过这样的细菌呢？ 我们说这个结核菌，它主要的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飞沫传播，也就是我们在说话，大声的说话或者打喷嚏的时候，通过飞沫在那个空气中进行传播，这是它的主要一个途径。其他的像什么还有那个消化道传播，这种途径就是很少了。其实它主要还是飞沫传播。 飞沫是它的一个主要传播途径。那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比如说这个禁止随地吐痰，我们在小的时候接受教育的时候，老师都会说随地吐痰可能会传播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哈。那我们说吐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通过痰液，有可能会传播我们的这样的这个结核菌吗？ 如果是那个那种活动性的结核病的结核病人的话，如果他那个痰里有结核菌的话，那当他吐把这口痰吐出来之后，因为结核菌它在干燥的条件下在痰中能够存活6到8个月、 哦、 所以说如果说您这个痰培养阳性的，对，你痰培养阳性的病人把这痰吐出来之后，再经过风在空中一传播，那很容易就传播给其他的人。如果这时你传播，如果你传播给其他的人，这个人他身体抵抗力强的时候，他就会把结核菌给他抗过去了。但是如果正好处于这个正常人，但是他又身体抵抗力比较弱的时候，那他就很容易发病了。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养成良好的习惯不能随地吐痰呢？ 所以说结核菌其实啊，它在我们的这个环境当中生存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比如说在痰液当中有6到8个月的这个生存周期。那也想问问这个两位药师哈，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结核菌的一个传播途径，比如说飞沫传播，如果是比如说咳嗽打喷嚏这样的时候，我们说会有很多的这个细菌随着我们的这个飞沫，可能这些飞沫我们都肉眼看不到，不像比如说吐口痰我们看到了离它远点，像这种飞沫传播结核菌它存活的时间会有多久？也像在痰液当中这么久，6到8个月吗？ 也得看它的那个环境。一般结核菌它比较适合在干燥的环境中生存。 哦，它还反而喜欢干燥的环境。 对对对， 我们知道很多的细菌是喜欢这种温暖潮湿的环境， 结核菌它是比较怕湿热的环境，它比较喜欢在干燥的环境下生存。所以一般在空气中这种存活也应该得有很长时间，但是具体的不会特别具体有多长时间。 还是得跟它的这个外界的环境密切相关，但是存活的时间相对来说，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细菌说在干燥的环境当中可能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它就已经失去活性了，但是结核菌不会这样。 对对 对, 对。 在我们的干燥空气当中其实存活的时间也不会特别的短。所以说这要提醒大家，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对于这种结核病的预防，对于自身的保护，应该时时刻刻方方面面的入手。 对， 那也想问问，刚才您特别提到啊，是这个结核菌的这个活跃期的朋友，这个时候通过这种痰液会有这种结核病的传播。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朋友，有1/3的朋友不是说了吗？是结核菌的这种潜伏期。像潜伏期的患者，他有这种传染性吗？ 是这样，那个潜伏期的患者，咱们所说的一般的就是带菌，但是没有发病， 没有发病，对。 关于潜伏感染呢，是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这个宿主，咱们所说的就是人体哈，它抵抗力比较强，这么一个状态下，所以一般在潜伏期的这个结核菌跟人体这两个关系呢，是一个人强这个菌弱的状态， 还比较平衡两个。 所以发现这种平衡以后呢，这个细菌相对于是半一个休眠状态 啊， 所以它不会繁殖 啊， 这种。咱们所说的这种就是携带带菌者，他这种发生这种传播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低的。一般咱们所说传播率比较高的是就是这种活动性肺结核，而且他是一个排菌的患者，也就是他的那个排出来痰液里面他的细菌查到了，比如说有几个加号，咱们说的是就是他的细菌是阳性的，这种病人传播率最高的。 好，所以说也提醒大家，虽然有1/3的朋友可能身体带有这个结核病菌，但是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带菌者也有这个传播性，其实是不存在这样的担忧的。 就像 我们二位经常在我们单位工作， 对， 处于那种环境，有可能我们二位身体里也有可能潜伏着那种结核菌， 嗯，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抵抗力强，可能就把它给抑制住了， 嗯， 没有。 而且现在比如说我跟二位同处在一个空间当中，又是比较密闭的一个空间，其实我也不用担心我们在空气当中的这些飞沫有可能让我也感染上这个结核菌，其实没有这个必要担心。 对 对, 对, 对， 嗯，好啊、我们来看一下，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参与到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了，就是100摄氏度的高温到底能不能够杀灭结核菌呢？大部分的朋友都说了，这100摄氏度的高温是可以，比如说像这个云水禅心、踏雪寻梅，都是说可以。但是比如说像这个小杭州，他说了100摄氏度。虽然可以杀死这个结核菌，但是有条件，他说必须得15分钟之后才能够杀死。然后美妈说100摄氏度的高温5分钟可以杀死这个结核菌。红十字也说了100摄氏度的高温得煮5分钟才能够杀死这个结核菌。那结核菌在100摄氏度的高温之下到底还能不能够存活，是不是得比如说持续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灭活呢？咱们稍后给大伙揭晓答案哈。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有一个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啊、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在公交车、地铁这样的比较密闭的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样来避免被结核菌感染呢？这个结核菌会不会附着在我们的衣服上，回家之后再传染给家人呢？也想问问二位。 这个问题其实问的挺好的，现在咱们好多这种就是上班族啊，或者是一般出行可能会坐公交或者 坐地铁，对， 而且咱们的公交和地铁说句实话可能 人还挺多， 对，人口密度是比较大的。这种如果说这个飞沫一般如果附着到这种衣服上啊，或者是咱们的就比如说 皮肤啊什么的， 咱们通过洗涤一般就已经能把它去掉了， 嗯， 然后再怎么说，再悬浮在空气中，这种可能性比较小的， 嗯， 所以一般我觉得不用特别担心，就是个飞沫附着到衣服上了，这种只要你正常的洗衣服、正常洗澡是能把它洗掉的， 嗯， 然后最担心的可能还是就是空气中分布的这些被你呼吸到 直接吸进去的， 吸到你的体内以后，这种传播性会比较强。 嗯，那比如说像二位所提到的这样，在我们的这个密闭的交通工具当中，尤其是现在到了秋天，咱北京也是比较干燥的哈。如果有真的比如说结核菌这个活动期的朋友，在车厢当中打了喷嚏咳嗽了一声，比如说这个安全距离大概是多少，我坐在车尾，他在车头打喷嚏，有可能把这个结核菌传染给我吗？还是说他有一个安全的距离，比如说3米5米，有这样的统计吗？ 这个目前我没有看到过相关的统计，但是如果说一个在地铁的头尾，我觉得这个距离 太远了，应该不至于， 是比较远的。对， 但公交车这样的一个范围呢， 相对近一点。第一个咱们说传播啊，第一个还得说这个排出来的菌量 啊， 就是菌量，比如说我一个公交车的区间里边，比如说这个病人就排出来比如说二十条细菌， 嗯， 有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少， 嗯， 然后这种传染的几率就会比较小，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相对这个空间，咱们说一个菌量一个空间，这都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安全的距离呢，就是我们所说正常的距离吧，啊，一般的话我觉得五米到五米应该就是相对 比较安全的一个距离了。 但是前提如果这种真的有这种活动性结核的患者，我们建议您还是最好尽量少到这种公共的场所里面去，先接受治疗， 嗯，为自己负责，同时也为别人负责。 对对对， 嗯，那像现在有很多朋友说，这个为了避免这种交叉感染，我是不是可以佩戴一个口罩？像结核菌佩戴普通的口罩就行，还是说必须得像我们防雾霾一样，得戴这种 N95 PM2.5 的口罩？ 一般如果要防结核菌的话，最少最低也得戴像我们说那 N95 那种 PM2.5 的那种口罩。 对对对对，像一般的那个纱布的，还有什么活性炭的那些，都效果都不好， 效果不太大。 最少因为最少是 N95 的口罩的。 嗯，好，那也想问问二位哈，对于比如说这种结核菌，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预防的手段和措施？我记得小朋友在出生之后可能都会接种一个疫苗叫卡介苗，这个里面是不是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产生这种抗体，即便我们接触到了这种结核病的细菌，我们也不会有发病的情况，能够让它在我们的体内维持一个安全的水平？ 对，我们应该小时候都接种过卡介苗， 嗯， 它主要是预防结核病的，对吧？从一般是从 从孩子从婴儿出生三个月的时候注射卡介门，卡介门一般维持5到10年。 嗯， 然后如果你在几多少年之后做，咱们都说那个我们说做那 PD 的实验，你要是没有反应的时候，可以再复种。 哦，也就是卡介苗其实它是有一个有效的保护期的，不是说种了一次小时候种过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得了。 对对对对。 啊，它这个有效期大概是5到10年。 5到10年大概。 嗯，那如果我们想知道自己现在体内还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疫苗的防护性的话，您刚才介绍了一个这个简单的去医院做一个测试，这个测试的名字叫什么？ 叫结核菌素实验，也就是英文缩写就是 PPD 实验。 啊， 嗯，它是就是在你的前臂接种上那个结核菌素，然后看你那个 有没有 72小时啊，对，72小时之后看看那个有没有硬结，红肿硬结。我们一般说就是红肿硬结在5毫米以下就证明你是没有，基本上就没有被感染。如果5毫米以上就有可能，就是它就属于阳性。如果大于15毫米，就是属于就是强阳性一些了，应该就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了。 嗯，那如果过期了的话，及时补种就可以了。 嗯 嗯，好，那也想问问这个二位专业的药师哈，既然我们刚才跟大伙儿提到了这个结核菌，它其实在我们的环境当中生存的这个周期还是比较长的，我们有办法想办法去消灭它吗？比如说像我们互动问题所提到的100度摄氏度的这种高温，能够把结核菌杀死掉吗？ 我们一般刚才像我前面说那个结核菌，它喜欢比较干燥 的环境， 对于湿热的环境它比较是敏感的。比如一般的60到70度煮15分钟就能够杀死结核菌，像100度基本上就是立刻就把 瞬间灭活。 对，嗯， 所以说今天我们第一个互动题目就是100摄氏度的高温能不能够杀灭结核菌呢？是没问题的，而且速度是比较快的，不需要等比如说5分钟或者15分钟这么长的时间。 对， 嗯，它对于高温还是比较敏感的。除了这种高温的环境之外，也想问问二位，比如说像现在大家所用的这种消毒的消毒液，甚至有一些朋友比较讲究说回家了之后这个衣物我都用这种消毒液去清洗，像这些对于结核菌有杀灭作用吗？ 其实消毒液我们一般家里用那个什么滴露啦， 嗯， 就是也就是擦擦地什么的，其实最有效的消毒液我觉得还是酒精，一般是70%到75%的酒精擦拭5分钟之后就能够杀灭细菌。 哦， 其他还有什么紫外线？其实最好的方法，我们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对，哎， 多晒晒太阳哈。 哎， 啊，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提了一个问题，他想问问，在比如说公共的场所之内，如果前一个得了结核病的朋友接触了，比如说门把手或者是这个扶梯，自己在接触，这样的接触有可能会传播结核菌吗？ 这种直接的像身体的接触一般不会传染结核菌，主要还是通过咱们前面所说的，就是 直接的飞沫， 空气飞沫传播，这是最主要的途径。 嗯， 如果说真的说可能就是空气中的这种，或者是你门把手上菌量比较大，咱们又说到前面那个话题了，而且你刚好你的皮肤上有一个伤口， 嗯， 而是一个开放性的，有可能你这个伤口局部会感染结核菌。 哦，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在外面的这种环境当中，对自我的保护还是得自己注意起来的。嗯，那今天呢，为大伙儿邀请到两位专业的药师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顽固的结核菌。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会让两位专业药师跟我们说一说，如果我们真的非常不幸被结核菌感染，而且处于发病期的话，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用药？像潜伏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必要服用一些药物，把我们身体这些潜伏的结核菌杀死呢？咱们下半段接着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互动。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 天地人。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穆小潘和主管药师刘硕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顽固的结核菌。为什么说是结核菌顽固呢？它在我们的这个环境当中生存力特别的强，适宜的环境当中可能能存活6到8个月，还具有这种传染性。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伙，面对这个结核菌我们一定得提高警惕。大家伙关于结核病、关于结核菌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150-822和010-6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伙准备了两道有奖互动问答。我们每道题目呢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价值200块钱的菊粉。我们先来看一看上半段有奖互动问答的大家的答题情况哈。上半段我们跟大伙的互动问题是100摄氏度的高温能不能够杀灭结核菌。虽然它比较顽强，生存的这个周期比较长，但是它还挺敏感的，像100摄氏度这样的高温基本上瞬间它就灭活了。所以说呢，正确答案应该是能够在100摄氏度的高温之下杀灭结核菌。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回答正确了。我们的编辑告诉我说，上半段获奖的听众朋友名字叫做云水禅心。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姓名和邮寄地址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通过快递的方式把奖品邮寄给您。上半段没有获得奖品的朋友不要气馁，咱们下半段还有一个有奖互动问答题目，而且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啊特别的有意思。是这样的，结核病呢是一种消耗病，患者得病之后啊一般呢都会吃一些营养品来补充自己的这个身体。那这个时候呢，像牛奶、鸡蛋等等都是大家的首选。我们想问问大家伙，比如说像牛奶能不能够和我们说这种治疗结核病的这些药物同时服用呢？牛奶能不能够和治疗结核病的药物同时服用呢？能还是不能？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依然会再选出来一位听众朋友，送出价值200块钱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 你一句而过，是你提醒我别把去 那下半段我们得跟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如果我们非常不幸被这个结核菌感染了，有的时候呢可能它处在一个潜伏期，这个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素质比较好，能够让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正能量压制住它，让它不发病。但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是不是像老年朋友或者有一些基础病的朋友，如果非常不小心接触到了这种结核菌的话，就很有可能会有这种症状，或者说处于一个发病期。来，两位药师跟我们说一说。 其实你处于发病期，比如说你接触了结核病人，但是呢你还得首先看这个结核病人是他的结核是不是处于活动期，他排痰，就是他的痰里有没有排菌。如果他不是活动期，也痰菌也是阴性的话，就即使你接触了也不一定被传染上。对对对对，所以也不必要特别的担心。刚才您说，如果说你想，就是比如说你想知道我到底有没有传染，这个我看还没有什么一个什么手段说您说去医院去验个血，或者说是什么，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吧。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结核菌更多的就是带菌的时候我们不用太过担心，只有当它处于一个活动期，也就是说发病了有症状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干预它治疗它就行。 对，因为你的身体里，就是说比如说你传染结核菌之后，它是处于一种休眠状态。你没有发病，你也没有什么症状， 所以就是也不必过多的去 焦虑和紧张，对吧？ 嗯 啊，那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像一些老年朋友，或者说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可能身体素质本身就比较差，他就担心自己感染了这个结核菌之后，别人可能感染了之后啊不会发病，这个时候呢有身体的这个抵抗力来撑着，他用不用比如说通过一些药物这个时候增强自己的抵抗力，或者说通过一些药物把这些已经感染的结核菌，虽然他处于休眠期，我依然是希望把它杀灭，有这个必要吗？ 这种情况也有，一般的话咱们可能就是相应的这种就是治疗原则上可能有一些原则上也推荐，就是可能要单用就是一烟肼或者是利福平这个药物去给它做一个预防，但一般的话只局限在就是近期的，首先有你有一个与这个排菌的患者有一个密切接触， 就是另外非常得明确身边最近接触过处于这个我们说结核菌活动期的这些有传染性的这些朋友， 对，第一个是有接触史，然后近期有接触史，另外一个呢可能自己身体本身可能相对的比较体质比较弱，就咱们包括一些什么患者，就可能比如说年老体弱的，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我有相应的免疫抑制的这种疾病，就是我有些比如说我做过器官移植，然后移植以后我可能一直会吃这种排异反应 的药， 对，这种病人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年幼的这种小婴幼儿有可能会做这种筛查，但前提咱们也是先有这种接触史，先要到医院去做一个筛查，筛查结束以后然后有 咱们再决定要不要， 再决定要不要给你做这个，一般情况下这种不是很多，我接触的不是很多 啊，所以说大家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说既然我们有可能会接触到这样一个潜伏期的这个结核菌，我就吃药把它都杀灭，其实没这个必要，在特殊的人群特殊的环境之下有特殊的接触史咱们再需要用药， 对， 那现在比如说对于结核病有没有很好的根治的方法呢？之前鲁迅先生这个小说当中说蘸这个人血馒头，后来科学证实人血馒头肯定是没有治疗的效果的，那也想问问科技不断的发展，咱们现在对于这种结核病有很好的这种根治的方法了吗？ 结核病根治，其实结核抗结核药近几十年就是那种新药，还是不多，据我知道现在只有出了一个新药，什么贝达奎林、德拉马尼，但是也好像也在中国还没上市，还是那些 经典用 药，经典老药，但是有些老药你已经用了好几十年了，有可能耐药了，但是结核如果你根治的话，其实我们早说就是抗结核治疗有一个十字方针，你要早期规律，全程适量，还有一个是联合用药，这样只有你就是从你被发现得了结核之后，就是一直按照医生给您制定的疗程一直服用下去，直到医生说您已经治愈了，可以停药了为止，这样的话就基本可以说是彻底治愈 了 啊，所以就中途千万不能停，不能断断续续的服用。 好，您不停的在跟大伙儿强调，其实在结核病用药的这个过程当中遵循医嘱特别的重要哈。 对， 咱们来和大伙儿说一说吧，什么样算是我们这个时候用药可以告一个段落，您说了得根据医生的这个建议，那医生肯定也只通过比如说一些检查的结果或者是标准吧，他通过哪些来衡量说这个时候可以停药了，比如说症状消失了算是一个停药的指标吗？ 一般是症状消失了肯定是肯定是一个指标，但是一般像你比如说如果你对药物敏感的话，你吃服用两三个月有些你们咳嗽啊咳痰那些症状 就没有了 、对，但是什么时候治愈呢？首先症状消失了，然后你那个 CT 的就是胸片，但是什么时候治愈呢？首先症状消失了，然后你那个 CT 的就是胸片你那个病灶消失了，然后检查痰菌由阳性转阴性了，这只有一般的这几项，基本的这几项如果要是正常了之后， 然后医生会再结合你的临床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判定来决定你是否 可以停药， 可以停药了。 哦，对，那也就是说，其实作为我们的这个普通的患者，从症状消失这一点不能够作为我们单纯的停药的一个标准。我没症状了，这药我就不再吃了，这个时候是不行的。 对， 还需要很多这种生化的指标，我们都合格了之后，还得让医生结合我们整个的病程发展史，才能决定停不停药。 对，即使医生觉得可以停了，我们一般的原则都还要吃两个月的巩固期， 哦， 就是说再巩固一下。 嗯，哎，那一般比如说治疗结核病它的这个周期会持续多久，比如说像服药，咱们不算这个巩固期这两个月，一般服药周期得多久啊？ 嗯，过去一般都说强化期两个月，然后巩固期四个月，但是现在随着可能耐药的结核也多了， 嗯， 医生可能也顾虑，可能怕那个病人要复发，一般的都九个月。 哦，一般都得九个月。 九到十二个月。 哦， 这还得看您的 恢复情况。 对对。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这种结核病的治疗，它用药的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嗯，得差不多小一年的时间。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停药的话，是不是就像您说的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疾病的反复，甚至造成我们说耐药菌的产生。 对，就刚才我开头提那个十字方针，一定要全程，坚持服药。如果说您中途，比如说，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因为他身体好嘛，服药两三个月之后，他的症状就没了，所以他觉得也没什么事儿了，又自己就给停了。但是往往这些病人，容易复发，复发了之后就容易是耐药结核。 嗯，好，所以说遵循医嘱，我们按照用药的一个周期去固定服药非常的关键。也想问问二位专业的药师，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这种抗结核的药是不是就是我们日常说的抗生素，可能跟您刚才提到这个耐药菌有关。好，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正确的或者说大量长期的服用抗生素，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当中产生这种耐药性耐药菌的产生，像抗结核的药物就是我们说的抗生素吗？ 其实，抗结核药，您比如说一线里的抗结核药，只有利福平，在过去传统上说是广谱抗菌药。 嗯。 但是随着抗结核的这应用以来，它现在利福平已经完全被用作专用的抗结核药了。 嗯。 另外一些，就是患者可能认为的是抗生素，就是一些。您比如说一线抗结核药有些过敏它不能用，医生有可能会使用一些二线的抗结核药，您比如说奎诺酮类抗生素，这是奎诺酮类，它是一种广谱的抗生素，但是它对结核杆菌的效果很好，一般的现在临床上基本上，如果说您一线抗结核药不能完整的组合一个治疗方案的话，一般都会把这种奎诺酮类药加进来，这个是一种广谱的抗生素， 嗯， 其他的像什么主要的一线的抗结核药，它现在就是主要的抗结核药。 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大部分医生首选的这些抗结核药物，并不是我们所传统意义上认为的抗生素。 对对， 嗯，好，啊，那也想问问，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尤其是抗结核的药物，我们服用的周期又比较长，可能得九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那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有可能这个抗结核药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作用或者身体不适的这种反应吗？ 嗯，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一般的话，咱们药物没有不良反应，药物几乎是没有的。 嗯， 然后咱们所说的这些抗结核药物，大多数可能都会有各自的特性，也就是它可能对结核治疗很好，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个它的小脾气啊。咱们所说，有的药物可能会，比如说导致这种，骨髓抑制，比如说咱们可能使用药过程中会出现这种白细胞的下降，也有可能出现这种肝脏的损伤，比如转氨酶升高了，或者胆红素升高了，还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丙型酰胺就可能会导致咱们的尿酸升高。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吧，但大多数的药物的这种不良反应呢，一般都是比较轻微的， 但是如果说你在治疗过程中真的出现了，就是咱们说明书上看到的那些不良反应， 嗯， 或者是药师或医生交代给你说你要注意这些不良反应发生了要告诉我们，真的出现这些不良反应以后，我们建议大家最好是跟您所在的就是您的主诊医生也好，或者您的就诊医院也好，跟我们做一个联系， 嗯， 以便我们帮助您更好的去应付这些，更好应付处理这些不良反应， 嗯， 然后让大家这个疗程得到一个全程的治疗，避免中断。 好，也问问这个刘药师哈，刚才您提到了很多，我们说治疗结核的药物可能得通过肝脏来进行代谢，所以说呢，有一些药物的不良反应可能表现在肝功能出现了问题。那也想问问刘药师，现在有很多的这种保肝护肝药，有没有遇到患者就问像您这样的药师说，我在吃结核药的时候，要不要把这个保肝护肝药加上？这样的话，对于肝脏起到一个保护作用，有这样的患者吗？ 这种也有，然后临床上现在也是相对怎么说呀，一般现在常规上可能会有提前的保价，但是也是要根据患者的这种评估， 嗯， 我们首先可能对这个病人会做一个就是相对的，比如说肝脏的评估， 嗯， 比如说既往有没有肝炎史，有没有酗酒史，这些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评估。如果说之前有这些情况，而且你之前发生过这种肝脏的相关的这种就是因为药物使用导致的这种肝脏的损伤， 嗯， 可能我们就会提前给你加上这些保肝的药，就是我们所谓叫保价，提前保价， 嗯， 但一般大多数人并不一定需要这个提前的保价，所以还是根据咱们就是前期的这个评估，治疗前给你这个评估，哦，然后做一个就是前面的根据这个评估来做这个判断， 根据个人不同的状况，根据个人不同的身体素质，咱们再考虑要不要比如说提前服用一些保肝护肝的药。 对对对，还有就是如果真的说使用了这些保肝药和护肝药，或者评估之后使用了开始使用，我们正常的在结核治疗的过程中也会对你的这种肝脏啊、肝功能啊、肾功能相关的一些指标也会定期的去复查 啊， 嗯，所以我们会要求病人多长时间复查一次。如果这个指标异常了，有可能我们还要给他再增加新的保肝药物，哦，或者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可能会就是给他调整这个治疗方案，停掉原来一些药物， 嗯， 使用其他一些药物去替换。 所以说其实在服用抗结核药物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提醒大家伙的。那咱们再跟大伙说一说吧，比如说像服用这种抗结核的药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禁忌症，比如说有没有不能同时服用的药物，甚至有没有一些不能同时服用的这个食物，就像我们互动题目说的，比如说像牛奶啊、鸡蛋啊这些东西能不能够和我们抗结核的药物同时服用呢？ 嗯，就像刚才说，鸡蛋像一些鸡蛋啦、肉类啊、鱼类，这是增加那个患者蛋白质，这应该是服用的，一般随三餐服用。嗯，但是有的人要喝牛奶，嗯，但是牛奶一般它牛奶里还有钙、铁、磷等矿等元素， 嗯， 它会与很多种药物发生相互作用，会影响药物的吸收的，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就是患者如果结核病患者，因为他的主要抗结核药都要早上空腹服用， 嗯， 所以空腹完一个小时之后您再吃饭的时候，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就是结核患者如果奶是要喝的，但是建议他晚上去喝。 哦，也就是说最好咱们抗结核的药物不要和牛奶同时服用， 对， 可能会影响他的这个药效和吸收。 对对。 嗯，那除了这个牛奶有这种禁忌，其他的像一些食物还有其他的禁忌吗？ 其他的像刚才那个酒，如果说 酒不能喝， 比较喜欢喝酒的应该基本上要停，因为酒本身它对肝脏就有损害， 嗯， 另外它会影响抗结核药的，它会加速抗结核药的排泄，会影响抗结核药的疗效， 嗯， 酒是不能，酒是要戒，就是要戒。烟肯定要戒，因为肺结核嘛，主要是，烟要戒。另外还要避免，就是少吃一些辛辣的食品。 嗯， 其他的倒 没有 什么 太多的禁忌， 对，太多的禁忌。 这是食物方面，我们也想问问，比如说在药物方面呢，因为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这个时候自身的基础病比较多，尤其是像很多这种三高的老年朋友，像这种高血压啊、糖尿病的药，可能都得终身服药。像这些，药物方面会不会有一些药能够？不能够和我们说抗结核的药同时服用。 一般的，比如说抗结核药中的类福平， 它是一个那个很强的肝药酶的诱导剂，它会诱导很多药物从体内排加速药物在体内的排泄，从而影响药物的疗效。一般的像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服用比如说降糖药、格列本脲、一些那个磺脲类的、格列本脲、格列本嗪之类的，那么但是您又患了结核又有糖尿病，这两种病都要治，那怎么办呢？就是您要如果服了这些药之后，您要时刻的监测您的血糖的水平，如果一旦出现问题，一定要找医生是给您调药或者是加量。 所以说在这种常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药物也有可能和抗结核的药物中间产生一些反应。 对，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有这种比如说这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期服用其他的药物，我们一定在治疗结核的时候跟药师跟医生得沟通一下，我现在正在吃什么药，咱得问问这药能不能够和抗结核药同时吃，如果这两个药可能发生反应的话，药师或者医生会给您调整用药的方案，咱选一个没有这种反应的药物，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安全对我们的健康才更有保障。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不能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呢也为大伙儿公布一下我们下半段有奖互动问答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牛奶是不能够和抗结核药物同时服用的。我看这个如意田庚、小顺、陈老师、勇往直前、黄老大都是回答正确的。我们的编辑告诉我们说，下半段的有奖互动这个听众他选出来的是叫陈老师这个朋友，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通过快递的方式把奖品邮寄给您。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两位药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请二位药师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吧。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关于结核病的用药还有问题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在胸科医院继续找到二位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 一般我们出诊时间没有固定时间，都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就是工作日 的时候都会有人在那儿 用药咨询门诊， 用药咨询门诊，对， 好，所以说大家伙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还有这个关于结核病的用药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周一到周五在胸科医院的用药咨询门诊都可以找到专业的药师进行咨询， 或者您打电话89509121， 这是胸科医院的用药咨询热线， 对， 大家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最后也再次感谢二位药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为大伙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范巨峰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对抗初老。爱美的您明天不要错过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的，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